边这条黄河。 人划桨开大船是歌手傅笛生的老歌，采用的是劳动号子的风格，歌词非常励志，寓意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互助的精神。 一只猪高爷南渡望洋海，众人划桨游，开动大帆船，小树叶，若不经风雨，百里森林游，并肩耐岁寒，耐岁寒。一家十十家百，百家千千万，你家我。 Yeah!

伤耳朵，

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听我的愁眉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珍惜，就算回到从前。

是台湾男歌手陈冠普演唱的歌，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《就让你走》当中。这首歌表达的是爱人不在身边的落寞和孤寂。 突然害怕去想曾经的过往，还有努力收藏的遗憾，现在不想勇敢，不想太坚强，看着爱他老旧的模样，觉得太孤单，我在没你的地方，虽然天寒来心却是很凉，我是太孤单。去想曾经的过往，还有努力收藏的遗憾，现在不想勇敢，不想太坚强，看着爱他老旧的模样，我是太孤单。

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改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逍遥的危险，是穿肠毒药。这泪有多妩媚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这首《红颜》创作者没有去关注刺客荆轲的英雄壮举，而是悄悄地溜进荆轲的内心，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铁汉柔情。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梁静茹的老歌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，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。走过夏日街头，还是想牵你 听到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音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给我高桥面膜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曾经是一位香港著名的演员，他曾经主演过《倚天屠龙记》《金枝玉孽》和《珠光宝气》等等。他长得很美，不仅会演戏，还会唱歌。他唱的歌虽然不多，但是这一首曾经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就是《情深海更深》。 难分假与真，何苦总要狠死心，不惜一吻。人海中抱紧，如今风里等，季节岁月变更。再见你落魄的风尘，我竟自满伤痕。追寻，也许